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我统合过资料库里所有的数据，能通关 A 级难度世界的目前只有四个，通关 S 级难度的数量为零。在 A 级及以上难度的世界里，宿主的死亡风险会提高 69%， 一旦因为死亡登出，宿主的精神会严重受创。 这是试验。1198号宿主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对象。 061汗手，这个他必须得承认。 正是因为目前 A 级以上难度的世界通关比率太低了，这个计划才有意义。1198号宿主有通关 A 级世界的能力，从他的身上我可以收集到很多珍贵的数据。 我可以问是什么数据吗？ 这超出了你的权限范围。 但是拒绝这个计划还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。 系统权益保护条例中，系统也有自己的选择权，一旦被侵犯权益，有权向上层监察机构申诉。 1198号的任务执行得很好。 连番被拒绝，畜神的声音含义更深。 我想他既然有能力，应该愿意接受更进一步的挑战。 冒昧的问一句，在把池小池投入 A 级世界前，你有问过他的意见吗？愿意接受是他愿意，而不是您愿意。 不等主神对他的无理发火，061就率先道歉。 抱歉，是我说的过分了。 你又怎么知道他不会愿意呢？如果他知道这个计划会为你换来什么？ 他是我的宿主，我不准。 在主神发怒前，他再次礼貌地致歉。 抱歉。 对完人再说抱歉，主神一腔怒气简直无从发泄。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，您还有别的事情吗？ 主神没有说话，于是061转过身往须臾之间外走去。旋即主神在他背后冷冷地笑了一声。 哼，你不记得这个计划会为你带来什么好处了？你难道不想回去原来的世界？ 061站住脚步。主神循循善诱， 各个世界线的时间流逝速度有所差异，你执行了100个世界的任务，在你来的世界线里已经过去了将近13年。1198号宿主只是一个试验体，如果你执行了这个任务，除他之外你就只剩下10个世界的任务要做。但是如果你拒绝，就还有整整90个世界。你想想看，你还要做多长的时间？等你的人还要等多长的时间？ 061背对着主神默然不语。主神心情渐渐愉悦起来，正要再说些什么加强一下，就听061说， 他不是试验体。 哼， 我不会拿他的安全去冒险。 061回过头，直视着沐浴在光辉中缓慢蠕动的人脑。 下一个世界，我希望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 当然会是。主神是畏惧监察机构的，何况这次是他违规在前。但走出须臾之间的061却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他在商城里买了些小东西，敲响了023的办公室门。089和023都在里面， 在061进去时，089正在和023扯皮。 你干嘛删我硬盘啊？ 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把你一起删掉。 那可都是我的珍藏啊，好几百个 G 啊。 对，比你脑仁大多了。 你不爱爸爸了？ 不爱，滚。 但爸爸依然爱你。 你是不是见笑啊？ 089顿时来了精神，蹦起来左右横跳。 哟呵，出息了，还想削我，那来追我呀。 智障。 089正嘚瑟着，后领子就被人抓住了。061把他推到023跟前。 喏，给你。 谢谢。 被023摁在桌子上揍的时候，089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恶意。做完了，023神清气爽地问061。 挺久没见到你了，你跟池小池怎么样？ 提到池小池，061忍不住微笑。 他很好。 你问过主神了吗？那个从200次任务减免到120次实验计划，打算什么时候开始？ 那个，我不做了。 为什么？ 061将前因后果讲述清楚，包括自己的顾虑。他亲眼见过精神受损的宿主反应极慢，呆滞如木偶，情绪波动极大，哭笑难以自抑。因此他无法接受这种损伤会发生在池小池身上，连想想都不行。然而023的反应相当激烈。 既然池小池有这个能力，为什么不做呢？ 太危险。 危险和回报共存啊，还有人在等你，你忘了？ 061想，他可不是都忘记了。对他而言，过往的一切都已经模糊，只在偶尔回想起两三片段时，心中会稍稍一悸。 为了我自己能拿好处，让一个无关的人去冒风险，我做不到。 谁说和他无关了？他 说不准会愿意呢。 089恰到好处地截去了023的话头。 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愿意，我才不说。再说，十几年都过去了，那个人或许没有在等我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他万一一直在等呢？你要白白放过这个机会，还要让他再等十几年？ 089理解地拍拍061的肩。 反正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 谢谢。 又闲话了一会儿，061离开了。临走前又拷走了几份池小池在模特时期的现场视频。他一走，023立即埋怨089。 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要是知道1198号就是池小池。 089看向023，向来散漫又玩世不恭的眼神渐渐沉淀下来。 让他知道了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以为按061的性格，知道池小池就是他等的那个人，他会舍得拿他的安全去 A 级难度甚至是 S 级世界里赌博？ 023马上反应了过来。 完成十次任务后，池小池会马上拖出系统，然后像你说的再来一出王宝钗苦守寒窑，再守身如玉地等上061十几年。 023提出异议。 池小池有一个心愿，如果他知道061号就是楼影，肯定会选择留下的。你笑什么？ 061他当初为什么会被格式化，你知道吗？ 一提到这事儿，023的眉头便拧了起来。 他违反规定，在任务期间私自脱离宿主，被宿主举报了。 他脱离宿主是去见谁？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 023沉默。 一碰上和池小池相关的事情，他就没办法理性思考。一旦他为了池小池再次违规呢？上次的惩罚是格式化，下次又会是什么？ 然而有些话089并没有对023说明。061在被格式化前最后一次回主神空间时，私底下来找过089一次。089至今还记得那场简短的对话。当年找上他时，061的神情很古怪。 089， 你还有多少次任务才能脱离系统？ 089看了一眼技术牌， 再摇3687个号，爸爸就能重新做人了。 重新做人？ 061重复了089的话，若有所思。很快他又问， 你说那些执行完任务的宿主，在他们自己选择的世界里会过得快乐吗？他们的心愿真正达成了吗？ 089从游戏中抬头看了他一眼， 你今天有点怪啊。 061好像只是随便感慨一声而已，坦然道， 我没事，只是在想我们完成任务之后还能不能适应作为人的生活。 临走前他照例留给了089一些礼物。认识他这么久，089知道061跟谁都这么客气，自然是不客气的笑纳了。就在那之后不久，061在任务期间被主神强制带回执行了格式化。事情发生后的一两天，089拆开061送来的一包瓜子，竟在里面发现了一段备份数据，而这段数据被32数位的密码牢牢封存其中。拿着这段数据，089本想去找061，但想了想终究是作罢了。一来被格式化了的061不一定能记得密码，二来089有种预感，061被清除记忆不一定是因为偷偷跑去见了池小池。089什么也没说，甚至没有尝试去解开密码，就把这段数据写入了自己的根文件中。作为一个称职的父亲，他得保护好父子间的小秘密，包括孩子他妈也不能轻易透露。